心情很整个，只好到屋顶的另一个梦境。 是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有会有动人旋律在里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还曾爱你的 形状。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各自纠结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将发光的一首歌 最固定的乐， 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 梦的烽火的玩笑，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紧靠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 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,

只是该停了，没有。